你是方队粉丝？ 嗯。 你喜欢他什么？ 厉害呗。 哦，还有吗？ 这人哪来那么多问题、啊、 命硬。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质地有声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该我上场带飞了》，作者一世华商，别忘了给我们投投月票哦。 第37集， 方景行又交代了一点细节，带着方应师重新去找狮王。两个人有过一次经验，第二次游刃有余，把灵怀召唤出来就走了。等狮王找上他们，他们已经摆好了阵型，两个大腿加顶尖的指挥，虽然中间有过乱子，但都被成功稳住了。几个人热血沸腾，攻击一股脑地砸过去，狮王仰天怒嚎，砰的栽倒。瞬间，只见一个金色的公告飘了上来： 恭喜玩家，十方俱灭，暗冥，王飞鸟，狗剩，炸子，一心人，本宫最美，青岩，成功击杀红纹狮王，达成首杀成就。 全服炸锅。 是我疯了还是系统疯了？ 挨个查了一遍，一个51级，六个40多级，还有一个才35级。 我去，这能打得死狮王？ 哼，狮王把他们全吃了，怕是都不够塞牙缝的。 人呢？吱一声啊！ 爽！尽管羡慕吧，牛批的人生你们也只能羡慕了。来，好好看看，他的第一次被我们得到了。 众人急忙点开，发现是狮王的尸体截图，又疯了一轮。 我书读的少，这到底怎么打的？ 我书倒是读的挺多的，但是臣妾也想不明白啊。 来来来，跟我们说说咋打的。 然而八人小队没有再冒泡，他们拿到狮王的牙，便集齐了全部药材回去交给了占卜师。占卜师高兴极了，迫不及待地熬了一大碗黑乎乎的东西，对着镜子糊在脸上，把剩余的小半碗倒进瓶子里，嘎嘎地笑。 这可是好药，听说能起死回生呢，我肯定能治好脸。 那你直接喝了，不是能治好全身吗？ 占卜师充耳不闻，没再浪费时间，哼着小曲儿拿出了水晶球。 信物给我，我帮你们占卜。 他挺着这么一堆药占卜，不会对神灵不敬吗？ 谁知道，看着吧。 他说完，取下家里的信物递了过去。占卜师握在手里，念念有词。只见水晶球发出亮光，短暂照亮了昏暗的木屋，那张惨不忍睹的脸上也带上了一层神秘莫测的色彩，让八人小队大为意外，觉得这占卜师竟不是吹的，似乎真的挺厉害。片刻后，占卜师放下吊坠，哇的吐出一口血。 难道又要出什么幺蛾子？ 我查到了。 啊，幸好查到了，你倒也不必如此多戏。 占卜师掏出药丸吃了一颗，慢慢缓了过来。他写下一个坐标。 我只能找到这里，再靠近就不行了，他应该就在那边。 江晨接过来，见任务成功刷新，便转身往外走，其余人跟着他。刚要推门，就听见占卜师兴奋地要洗脸，不约而同又转了回来，想把这点剧情过完，看着他恢复容貌。占卜师不在乎他们围观，快速洗掉脸上的药，拿起镜子一看，只见满是皱纹的脸上又多了一片血呼啦的痘。占卜师和王飞鸟顿时一起大叫，都特别真情实感。本宫最美立刻踢了王飞鸟一脚。 你 鬼叫什么啊，吓我一跳。 没有治好，咱们辛辛苦苦弄的药材就被他这么糟蹋了，我恨他。 其余几人一时竟无言以对。方景行笑着提议， 你可以再打他一顿。 王飞鸟看看在那边哭得上气不接下气的小作精，抬起武器又放下了。 算了，他已经够惨了，咱们走吧。 一行人很快抵达坐标位置，眼前是一片幽暗的森林，散着薄薄的雾气，哪怕是在白天也没什么光线能透进去。江晨看了一眼地名， 绝望森林有多久啊？ 这里不显示坐标，路痴容易迷路，里面有毒的东西多，不小心踩到就会中毒。 江晨点点头，觉得还好。八人小队便进了森林，开始找人。他们在这边专心做任务，论坛那边则已经炸了。今天是周六，上午的人比工作日多。陈星应援打死洪文狮王的事儿刚被发到论坛，帖子就火了。大佬们讨论了半天，全想不明白他们是怎么打的。 难道是因为隐藏任务，这是做任务给降了难度？ 降难度的话，系统应该会给公告的。 那这是咋打的？哎，陈星应援的问出来了吗？ 我们问了，他们不说呀。 洪文狮王作为游梦里的最强野怪，是很有牌面的。只一个上午，继大佬集体裸奔，游梦的另一个话题，陈星应援洪文狮王首杀也上了热搜。各俱乐部的网瘾少年从被窝里先后爬出来，热搜已经进了前10。几位队长都打过狮王，对此也很意外。看完名单，目光在暗明师的身上停留两秒，几乎同时问了一个问题：方景行在哪个府？新人们是关注过八卦的。 以前在陈星应援，现在不知道。 以前？ 新人们便把知道的说了一遍。几位队长抽空翻了翻论坛，把某人的爱恨情仇扫了一遍，看着那什么卫衣消得人憔悴的见鬼截图。除了知情的 TQ 战队的队长，其余几人全部恍然大悟。 原来他找的是个封印师啊。 啊？ 几位队长的思路基本一致，他们指着那几张截图。 方景行还在陈星应援，他在的话谢成岩肯定也在，谢成岩一直玩的都是刺客。 他们在青岩那局我值得上面画一个圈。 那这是谢成岩，至于这个封印师，方景行肯为他挨烟花突突，又在游戏里送花，不是真爱的话那就是另有所图。看方景行这么豁得出去，八成啊所图不小。你们现在全都转服去诚心应援。 新人们又是一呆。 啊？ 几人看着截图里那位斯文的封印师。 去试一试这个封印师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点击订阅关注，更多好声音等你来发现。